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香港製造現場直播，今天這集很明顯是現場，因為我連 Facebook 都未特登講話是開麥咁樣，就真的開了麥了。我 大家應該記得的了，咁耐 係嘛？大家應該記得嘅，咁但唔記得咗提早聽咯，因為其實我哋只不過係變成一個鐘嘅節目咧，大概係去到第三集咁樣啫，即係由第十一集開始，我哋係變成一個鐘嘅節目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啲人都可能仲未習慣咧，係喺九點鐘聽我嘅節目啊，所以咧。记得早啲啊！食完饭之后咧，好似今日 食住饭 阿禅，其实佢约我系以为九点半开始，大家都以为咦九点半开始，其实系九点开始。好多我哋都冇迟到，我哋好快咁用咗两个字食个快饭，然之后再用两个字去再用两个字讨论呢个节目嘅大镬， 唔止嘅。 咁啊，唔吹咁多无谓水啦。Okay. 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领会咁咧，其实成个主题个名叫做回到未有领会时。咁点解回到未有领会时咧？系因为咧，其实讲领会系好搞笑，因为香港其实有即系而家咧有一部分嘅人咧系好惨嘅。我想讲有一部分嘅人好惨咧，其实咧系某程度上系俾领会累咗嘅。咁变咗亦都有一部分人系好怀念冇领会嘅时候。当然唔系否定咗有啲人系支持领会嘅。支持領會上市，咁究竟領會係乜嘢嘢一回事呢？或者領會做咗幾多好嘢，或者係衰嘢呢？又或者領會對呢個社會、對呢個政策，又或者對我哋嘅民生有啲咩嘢大影響呢？其實咧就喺呢集嗰度同大家去解釋一下。不過咧，首先我咧就申報一下，其實我真係好唔熟啲咩叫房地產啊，咩叫基金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我係好唔熟呢啲咁嘅嘢嘅，即係所以我一直都咁穷咁解，我唔识得玩呢啲咁嘅财技，系啊。 我都想话我冇领会呢个基金噶， 系嘛系嘛。其实我完全唔识呢啲嘢，我完全亦都冇乜点掂股票嘅，即系我完全唔识呢啲咁嘢。但系点解我要讲？因为我都想表达。點樣樣從呢個咁嘅領會去影響咗房屋政策啦，又或者影響咗民生呢樣嘢啦，就係咁。咁首先，即係我哋要從真嘅 先 重温下乜嘢叫領會咧？領會係咩？ 因為始終都好似八年前，大家我諗近排咁多大事發生，應該都淡忘咗八年前呢一個。 係八年前係。八年前，2005年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2005年嗰阵时咧，其实咧就系咪2005年啊？搞到好鬼死乱啊！即系领会啊！我搵翻嚟知咯，领会系一个房地产信托基金，系由房屋委员会分拆。旗下嘅商场物业同埋停车场而成嘅，咁如果按市场总值计算咧，就系亚洲规模最大嘅房地产基金嚟嘅。我听唔明呢样嘢。咁但系持份最多嘅，佢系美国嘅投资大行，其实系咩一回事咧？先， 根据我自己资料咧，我就即系。都睇咗佢個大股，即係一間美資公司叫 The Capital Group 啦。但係呢一個資料其實係去到2012年嘅12月31日嘅。咁中間可能啲股權有冇改變過咧？咁大家上網睇下。係係啦，但係其實佢個股東就包括一啲美資公司啦，跟住仲有一間叫做澳洲聯邦銀行嘅。咁 即係有好多澳洲聯邦銀行。 其實有幾間嘅。 咁點解要有咁多外國嘅資金去咁樣去做一個咁嘅信託基金出嚟咧？ 咁即係其實應該好明顯呢一件事其實係好揾錢嘅一件事嚟㗎。 係咪啊？好揾錢嘅一件事嚟㗎。聽落都好似好和味咁樣，即係哇有買鬼佬去侵埋落嚟啊！跟住咧就攞啲基金走去炒啊，炒完之後咪賺咯，大家咪揾錢咯，係咪先？係咪就係咁啊？ 咁我哋睇下係咪咁先？ 係咪咁啊？真係。 见仁见智啦。咁话说咧，领会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一个，即系因为其实咧一个基金咧赚同蚀咧系冇绝对嘅。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哋讲每样嘢发生之前咧，我系觉得咧。香港人咧只向錢看嘅啫，係啊，我就係覺得好搞笑啊！因為我睇個歷史咧，就係話説咧，領匯咧喺2004年嗰陣時係嘛，咁啊有個叫盧婆婆啊，盧少蘭咁啊入禀法院，即係我據招都講嘅咋，咁啊質疑房委會係咪有權咁樣出售呢啲咁嘅資產，就即係叫做成立一個叫領匯基金咁樣啦，咁啊。即系呢个卢婆婆嘅，梗系好佩服佢啦。但系当年嚟讲，卢婆婆咧就好勇咁样上晒新闻咁样。我见到佢咧就直头咧接受晒访问，就话一定要上诉到终审法院。 系 咁最后咧，其实咧我未到最后。咁嗰阵时咧有几个人去帮助紧佢嘅，一个叫郑经翰，一个叫梁国雄，一个叫陈伟业，同埋陶君衡。同埋有個社工叫張文慧，咁咧就嗰陣時咧，呢幾個人咧就好似過街老鼠咁樣樣嘅，就喺度話，因為佢哋唔支持領匯上市嘅，係咪？跟住咧就協助老婆婆咧去打官司咁樣樣啦。好啦，跟住之後呢幾個人咧。就好似过街老鼠咁，就话就俾保皇党，又或者俾好多人啦，即系其实嗰阵时啲人未必分到咩叫保皇党嘅，有好多香港市民就喺度话，左人发达啦，乱打乱晒，搞乱晒咁样样。 我记得嗰阵时仲有好多图话，即系闹佢哋咩政棍啊之类嘅。 系啦，政棍喺度抽水啊，又剩啦。咁其实事实上系咪政棍见仁见智啦，即系有啲人喺嗰件事唔系政棍，但系后屘又变咗政棍啦，即系唔知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事实上，点解香港人会有咁样反应？点解香港人成日都话喂左人搵食噶？即系香港人咧最致命伤就系左人搵食，即系如果你左到搵食嘅话，即系老豆都冇面俾嘅，系咪先？好搞笑，呢个系。我發覺係香港嘅一個核心思想嚟嘅， 經濟為上咯、啊， 係啦，經濟為上。咁有人問我香港人係信咩宗教？我覺得香港人最大的宗教就係錢嘅， 錢、 啊、向錢睇嘅。咁我真係諗亦都諗唔明點解，哇！張台掠埋，諗佢都諗唔明點解嗰陣時香港人會覺得鄭經翰呢班人係過街老鼠咧？點解咧？点解佢哋会觉得呢样嘢阻人发达？点解嗰件事一定要系发达咧？个谂法系好怪。点解一个基金谂住有啲鬼佬侵下股，跟住之后咧就以私人嘅名义去同政府，我唔知系咪咁样搞，同政府去买埋一啲旗下嘅房地产，即系旗下嘅商场啊、物业啊、停车场啊，咁攞啲基金走去炒，就变咗系一定会发达。点解会咁咧？我谂唔清嘅。 但如果即系我俾翻啲数据你睇下啦，即系譬如嗰阵时啲人话点解佢一定发达，因为佢靠一啲租金啊嘛。咁咧呢个其实你睇翻嗰阵时招股价咧，佢系由9.7啦，跟住一路升到10.3，跟住去到旧年咧30.3，跟住今日最新数据啊，我睇呢个新浪财经网啊个数字，佢已经去到35。 今日噶 系啊，今日噶， 即系啲人，所以话你买呢只股嘅人系咪呢叫股票啊？我唔知系咪啊，买呢个基金投资呢个基金啲人就觉得系赚眼嘅，系咪先？即 系 好有信心啊，对呢样嘢，所以个个咧抌啲钱落。佢師奶又好，阿叔又好，個個抌啲錢落去買啲基金嗰陣時候就話啱啊，炒興個市咧就係咁樣。 哇！你都唔好話嗰陣時候有成51萬人買咗嘅喎，即係差唔多香港1/14啊。 係啊，14%啦，係咯，係咪？唔係喎，唔係喎，我唔識計。 嗱，有51萬人 咧，系1/14啊，系1/14。 51萬人咧，系买咗嘅， 系啦，咁51萬人买咗呢个唔系一个细嘅数目嚟嘅，系咪先？咁点解会咁多人去信呢咁嘅基金咧？吓，点解会即系基金呢样嘢有升有跌噶嘛？即系唔会谂过，喂，啲人唔会谂跌嗰一刻噶，成日谂过赚嗰一刻噶。所以我就系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咁快有结论嘅，得出嘅结论就系香港人嘅宗教就系钱，就系咁简单。所以凡亲同钱有关嘅嘢，凡亲你话觉得系会赚嘅嘢。 就啲人会觉得当神咁拜支持咁样，所以调返转头反对嗰阵时啲人会觉得唔好阻住我啦又成咁样样。 嗯，不过嗰阵时啲人撑佢嗰啲声音其实啊，嗰班人其实嚟自边一啲人咧，即系譬如佢哋系佢支持嘅理由系话诶，可能会令到个环境好啲啦，提升个商场嘅质素啦，跟住又话其实佢嘅管理啊，营运全部都会提升嘅。咁其实结果之后，我哋又揾到啲，即系我哋跟住落嚟睇到嘅过往历史，又见到其实好多都自打嘴巴。 是的，所以基金佬我这样讲好像得罪很多人，基金佬呢都是大话多多的啦，即是他们去扮晒，即是他们其实呢还犀利过苏文峰的，即是看通晒之后呢是哪些升哪些跌啊，又或者个吹势点啊，吹的嘛，即是吹水的吹啊，吹势的嘛，所以很搞笑的，我都是即是我其实我不是玩开这些财技的人，所以我就没什么点玩开，但是呢很多人就是靠呢啲水發達，所以啲人就好信呢樣嘢。而呢啲發達嘅路徑咧係短啊嘛，係快啊嘛。咁點解啲人係唔想去實幹地，淨係支持呢啲咁短發達嘅路徑？係因為又係成個社會嘅變形啊嘛，係咪先？成個社會嘅變形嘅話就係話，好啦，啲嘢上市啊，股票咁咪齊齊買咯，就係咁講嚟講去呢樣嘢。好啦，但係問題係邊咧？問題就係、是。呢、這個領匯是私營機構，是咪百分之一百私營？我唔知點解釋，百分之一百私營。好啦，咁佢私營，咁佢可能有個自由度啦，就係唔會俾政府去制衡或者升啊或者跌又好，呢、這個私營嘅好處嚟嘅。 即係政府已經放咗手啦，已經佢管唔到啦。 係啦，但問題就係咧，公屋。或者是房委会下的房屋是公营的嘛，是政府的嘛，叫做即市民是拿来给租，就算买都跟政府买回。那好了，其实这个是公营和私营的那个角力、啊。 是。 那个角力、啊。那私营的话个个都用掠水的态度，自己用有钱赚的那个态度，那个角度来去看他的。 嗯。 那但是 或者我哋唔讲掠水，即系可能系一个自由市场。 系啦，一个自由市场 个价格系浮动，你又政府其实又理唔到嗰样嘢。 系啦，又理唔到啦。咁变咗咧，有即系可能私营呢个咧冇咗个框框嘅时候咧，啲人就好有期望，好渴望。但系公营点解会有公营嘅嘢咧？唔系净系公营住屋，可能公营医院、公营嘅教育机构，点解会公营呢样嘢？公营系因为政府要擁有呢啲嘢，佢先確保到一啲市民，即係唔同階層嘅市民係有一個安穩嘅生活啊嘛，係咪先？即係公屋點解要起先？初公屋起係因為有啲人唔係咁高收入噶嘛，唔係咁高收入咁咪住公屋咯，所以屋村嘅人係相對嚟講可能比較收入低啲，或者比較窮啲，咁但係佢哋都會有一個好舒服嘅屋嚟住，係咪先？呢個係好嘅政策嚟嘅，係咪？好啦，問題就係、是、一個好嘅政策，好啦，加埋公加埋商場啦，包括埋商場啲物業，其實同公屋嗰、那個住户係有相關聯啦。當然，因為商場嗰度，即係我假設未有領匯嗰陣時，嗰啲商場嗰啲生意啊，其實都係家爺仔乸，又或者係一啲小商户嚟噶嘛，係咪先？嗰啲小商户往往分分鐘就係嗰度嘅居民嚟嘅，因為外來嘅人其實。你唔會咁得閒走去嗰個商場度做生意。好啦，當有錢攞喺嗰個商場度做生意，佢都有自由嘅市場。即係佢都應該係話，佢都應該係會鬥嗰度啲居民嘅錢。咁變咗家爺仔啦，喺嗰度開個鋪頭。好啦，佢哋好地地自己生活到，咁租屋又平，其實對一個基層嚟講啊，係一個幾好嘅政策嚟嘅。但係而家係啲人咧。將想掠水嗰個心態，又或者想賺錢嗰個心態，嗰、那個私營嗰樣嘢，去掠翻公營，即係立翻公營嗰啲嚟做，咁咪變咗扭曲咗嗰個政策咯。所以我覺得係好衰咯。 係其實好吊軌喎，即係呢樣嘢其實係、那個商場其實係你可以話係 serve 嗰一班嘅公屋居民啊嘛，但係佢又將嗰一班公屋居民所用嘅嘅一個地方，我又唔可以講設施啊。將佢賣咗出去，咁之後咧，政府又理唔到個價格啦。咁即係變咗一件事，其實到而家我哋見到啦，即係佢啲租金一路上升，跟住啲小商户俾人逼走。 咁成件事就好似 係啦，所以成件事就係話領會點樣做係。其实是香港人是信领会先，然之后就不信领会。咁变咗好搞笑啦。点解我哋啲命运是决定喺领会嗰度嘅呢？好搞笑喎，真係我觉得。咁佢如果即係我哋信唔信领会真係睇佢有冇良心嘅咗，係咪先。 睇下管理得好。 好啦，但呢个良心原来唔係嚟自政府俾我哋嘅，即係如果我哋信啦，信政府就要嘅，虽然呢个政府唔係太信得过啊，但係信公营机构嗰个信私营机构，但係唔知点解啲人选择信咗个私营机构，呢、這个就係最大问题。 佢哋冇得揀嘅，买大细㗎。 唔系噶，好多人支持噶嘛，好多人支持上市噶嘛，嗰阵时系，所以啲人拣信。而我心谂，如果好多人唔支持上市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领会未必上得成市嘅。 嗯， 咁就未必有今日咁嘅成果。咁今日而家系变咗咩成果呢？上市究竟有咩影响呢？你有冇啲咩嘢？上市、嗯、上市以我所知是好像集资咁样啦，类似系啊，咁、嗯、但系其实佢好似睇落好似自由市场冇乜问题啊，咁但系事实上真系影响咗好多嘢， 系咪 有咩影响？ 不如其实我俾张地图大家睇下先， 你点俾大家睇？ 睇下 zoom 唔 zoom 到咧？ 系嘛？可唔可以转呢个 cam 噶？我想问，转呢个 cam 跟住就 zoom 埋去啊？哇，系啊，好都得，都得。我系俾个 iPad 咁即刻俾你睇翻。嗱，有冇搲大？嗱，冇反光系咪？系啦。 我相信我哋嘅网友 Patrick Lang 应该好快帮我哋 upload 呢条 link 上去。 嗱，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啊？嗱，呢个咧就系咧，其实系一个港九嘅地图，即系我唔计新界啦，已经。咁其实咧，嗰度咧已经有好多我都系睇月芒嚟睇，即系嗰度已经有好多房委会嘅 logo 喺度嘅。咁、那个系咪房委会 logo 嚟啊？ 嗱、系，但系咧，你可以睇到咧，呢一度系俾领会买咗嘅商场啦。咁你见到其实好多个 logo 咧，都系领会嘅 logo 搭住晒房委会嗰啲 logo 嘅。 哦，系咩？系咩？ 系啦，咁咧。系啦，即系其实大部分嘅商场都被领会卖咗啦。咁我今日上去睇翻房委会，其实都系得翻少过30个嘅商场， 29个咯。 系，但系未计房协嗰啲啊。 房协嗰啲冇得讲，房协另一回事啫，另一回事啫、嗯。但即系。但房委会是打正咩供应啊嘛， 系，咁你可以见到其实密密麻麻 啫，即系叫做出卖咗，俾领会就出卖剩29间嘅啫，就系咁，咁变咗系都几出卖下嘅，系啊，咁事实上啊，公即系呢个上市好大影响啦，因为上市之后，咁啊发生咩事咧？ 其实我哋可以就住几方面嚟讲，都对。当区居民啦，跟住同埋商户啦， 对商户同当区居民好大影响。 系 首先上市之后咧、就嗱房佢哋话本来上市如果赚多咗啲钱咧，就会对房委会嘅物业进行翻新 吓。 咁、我咁翻唔翻新一回事，但系咧佢哋就。因为私营的机构咁、变咗佢哋有权做一样嘢，就係、是、疯狂加租。疯狂加租呢样嘢就係非常之邪恶嘅。係呀，疯狂加租係根本冇网管咁加嘅。 嗱、 都係嗰句，假设佢唔上市，假设佢仲即係佢唔同政府买，政府仲係守住呢个房委会嘅时候，其实唔使咁样加租法㗎嘛，係咪先？ 至 少你可能借埋公屋啲住户先啦，真係咁讲。咁但係对住户有咩影响呢？对嗱啲商铺疯狂加租係有乜影响呢？就係、是、变咗好多小商户租唔起囉，係咪先？加嚟仔呢生意本来係可能係由50,000嘅租咁加到120,000，咁你点围落去呢？係咪先？好啦，佢要勉强做落去，你只可以啲人睇唔到呢啲问题嘅人，只要话嘿佢只唔争气啫，个生意做唔到抵佢死啦嗰啲。但系其实好难做啊，因为好难当一个商户，佢要夹硬要顶呢个咁贵租金嘅时候，佢就要将呢啲租金就转嫁俾啲小市民， 系 即系帮衬佢哋啲人。咁換言之，即係嗰啲屋村嘅街坊啦。咁嗰啲屋村嘅街坊點解要承受呢咁嘅痛苦先？ 系呢个系好邪恶咯，我真系谂唔明点解要。 同埋你谂下佢啲租咧，佢真系唔系逐啲逐啲交，即系譬如以前政府去加嘅时候，可能每次加几百，同埋啲商户即系都讲翻话佢系。真係因你情況，或者你真係同佢有商有量，佢有機會唔會加你咁多嘅。但係另外係佢嗰種加法係咧，突然間可以成倍咁樣加啦，或者有一啲我聽過最離譜嘅加三倍。咁我會諗，即係你再望遠啲，就係嗰間即係開鋪嗰啲人，可能佢自己即係有機會有一啲係年紀又大啦，咁佢學歷又唔係好高，咁有成頭家要養，你叫佢開唔到鋪之後，佢可以去邊咧？係 啊，佢一系就转行去打工又好，佢如果喺第二度开个门生意，你知道香港啲租几咁贵咧？而家 系啊， 咁其实你叫人哋点样咧？ 系啊， 你真系叫人哋跳楼嘅啫，系咪先？好啦，领会嗱呢度有啲资料，领会逼令商户冇得翻身咧，就真系引起一啲好严重嘅后果。2009年7月15日，领会旗下嘅汇富坊一间茶餐厅老板马先生跳楼自杀身亡。马先生前为乐富中心商会主席，佢代表商贩同埋领会交涉，领会向佢哋保证翻身商场之后唔会加租。点知领会出尔反尔，大幅加租，令到佢深感信错政府，政府就仲好信嘅，愧对街坊，所以就自杀身亡。马先生遗孀表示，借呢件事想叫领会唔好再迫害我哋，我哋即系指个商户咁解， 系 搞到人自杀，系咪？好啦，2010年8月6日，富商村一个由商户同埋居民组成嘅监察富商领会关注组发起游行，抗议领会疯狂加租，迫使多间小商户结业，连早前商场唯一嘅酒楼已经结业。此外，居民亦都投诉领会对旗下多个商场设施管理不善，停车场及商场设施冇网管。咁呢个系个设施都可能佢哋中意点就点嘅，即系唔系净系对商户加租嗰样嘢，可能唔知点解变咗领会之后，个商场仲差咗添。吓、啊，即系我想，譬如我想同我妈饮茶，都好难揾一个地方去饮茶。我哋嗰日可能焗住要帮衬啲好难食嘅麦当劳，大家乐。是吗？ 即是其实现在所有领会的商场呢，你我想你眯埋眼行入其中一个都是找到那几间的。即是可能百佳啊、屈臣氏啊、万宁啊。 好闷啊，好闷啊，大佬。 系啊，就系啲快餐店。 大佬，我想揾间自家啲嘅铺头咧，都冇。我仲未读完，几惨。 系。 仲有少少。其实唔系少少，我读抽啲。 其 实 系好大个 list 噶。 系啊，我依家在咩？2012年领会翻身。沙田和斜、沥源、沙角、锦泰、新翠等屋村商场之后，佢系有翻身。跟住点呢？拍台啫，月租由50,000上升一倍，多至超过100,000，即系话我翻身咗噶啦，咁点解唔贵啲啊？你梗系要收翻贵啲租嚟咯，冚翻条数啊！哇，即系咁鬼死过分都有噶、啊。新翠村有20年历史嘅面包店被迫结业，商场店铺空置咗一半。跟住。2012年4月13日，顺天村开村有一档开业30年嘅报纸档、即可能陪住村长大报纸档，终因领会加租而要关门大吉。档主林先生以一句租金晚于苦，唯有归家吧。控诉领会的无良行径，更说最无良的是我做埋呢十几日就结业，领会都要我多付一个月的租金， 即系冇乜人情味。 其实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啊，即系死人冧楼或者系逼走商户，人哋真系影响咗人哋生计。而家真系阻到你搵食噶，大佬系咪先？即系信当年信错人，而家咪阻到你搵食咯，就系。所以话一个政策或者一样嘢关唔关自己事，好多时啲人话喂政治未必关自己事，唔好掂啊咁样。其实好多嘢都系政治。即系我同你讲，你如果系当年郑经翰、梁国雄、陈伟业同关人。那些你说人家政棍，其实人家就是有远见去想去看回究竟领会上市引发了什么东西之后的风波。所以其实每样东西都要想得很清楚，就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很心酸的，现在想起。 还有即是我们撇开 是讲生计啊，讲钱嗰样嘢啦，即系讲起心酸咧，啊、即系其实嗰一区即系点样叫做社区咧？即系社区其实唔单止净系建筑物噶嘛，里边应该系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即系可能人同人嘅关系啊，人同个地方嘅感情啊，集体回忆呢一啲应该都系社区嘅一部分。但系你拆咗嘅时候，即系好似将一个人佢有一啲好重要嘅回忆，但系你 delete 咗个地方。 系啊，佢夹硬要 delete 你咯。 系啊，即系我会谂起嗰阵时，嗰段时间其实有个朋友个 Facebook 咧，佢个 title 唔系即系佢 status， 佢就话佢去落街买烧味，跟住咧个烧味老板店咧就个老板就话：，唉、哎，你屋你阿妈有冇煮饭啊？你禁瘦食多啲啦。跟住佢话呢啲就系人情味咯。跟住佢话而家即系领会。翻新咗啲商場啦，一啲佢食開有啲鋪頭冇咗，即係 唔係大家落買啲六十幾蚊一個燒味飯嗰啲咁嘅嘢咯，咁咪又係影響到我哋嘅生活，係咪先？即係你諗下而家幾咁貴啊，大佬好離譜！我唔係話唔係話要同大家落唱反調啊，而係我哋市民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噶嘛。即係我哋做錯咗啲咩啫？我哋連喺公屋嗰度想幫襯一個小小商鋪都冇得揀啊！原來又要幫襯翻萬寧同城市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即系讲起上嚟系嬲嬲地嘅，系咪先？系啦，你好似想讲嘢。 唔系，其实咧，同埋你会见到领汇化个商场，其实好似有个 formula， 佢先帮嗰间商场装修，跟住咧，即系好似咧，打个比喻，即系好似帮啲，即系好似啲艺人咧整容之后咧，佢再嗰个名嘅，例如好似蝴蝶村商场咧，佢装修完之后就变咗蝴蝶村，蝴蝶广场， 系好似靓啲咁， 系啦，好似 high class 啲， 又冷气又冻啲咁样，又新啲咁样样，跟住佢翻新完，佢唔会唔加你噶嘛，佢一定加你噶嘛， 跟住个 formula 最后嗰个 step 就系加租咯， 系啦，跟住之后咧，啲人啊睇落，唔系啊，佢整到咁靓，加租系好合理啊。但冇谂过之前唔使咁样做噶嘛，咁讲即系讲起都即系嗱呢度有啲资有少少资料咧，就系咧近年领汇嗰、那个官方网页嗰度嘅一啲年度报告嘅，就系话加租啊，我唔知道有冇写少咗啫，就系2019-2020年度平均每月嘅租金咧，每尺咧就 系 30.5，系2010-2011年度平均每月租金。每尺就是32.8，比之前一年上升 7.2%， 嗱好似好少，但其实有啲好好反复嘅现象，不过讲埋先，2011-2012年度咧平均每月租金每尺就系34.2，就比去年升咗 4.3%， 嗱就咁睇嘅升幅咧， 平均数嚟噶嘛呢个 系平均数啊，记住，就咁睇嘅升幅咧，好似系细咗个升幅啊，但问题佢有好多其他嘅例子 系 啲例子就一个好恐怖嘅一个好邪恶嘅一个表咁咯。 你之前揾咗嗰个表其实系几好嘅，即系里边可以睇晒。 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其实我喺网上揾咗一个唔系，即系我其实咧喺网上咧就你可以揾到一个叫领汇迫害名单嘅一个网址。 阿 Patrick Leung 又会帮你揾嘅。 Patrick Leung 可能会揾到 啦。系啊，咁犀利。 哎呀，做乜事一接开？好依赖你哋、okay ，不过真系多谢你哋，你好多好好嘅资料，我哋都未必讲得咁好。嗱、我想讲咧呢个咧，因为我今日冇 iPad， 所以咧我专登去，咦，冇得咁样拧埋，系啦，所以咧我這個呢个领汇逼走名单咧，你不妨睇下呢个网咧，其实咧系。啲資料非常之詳盡，啲人好醒目啊！用 Google Doc 咧去整個表咧，就話一俾領匯逼走啲咩咧，就寫佢係邊個地區、邊個村、邊個商户名稱，然之後乜嘢嘢俾人逼走、逼走原因。咁咧，我唔同大家詳述啦。但係咧，商鋪歷史咧就有啲紅色咧，有啲紅色就寫住話超過30年，橙色就話超過20年，全部都係好耐歷史嘅。嗱，有冇啲近啲嘅歷史 近啲近劫都係4-5年，兩年有兩年。但係咧，即係呢啲可能你當幾年嗰啲，你就話唔做唔住嘅抵鬼死咧，唔識做生意咁樣樣。但係咧，人哋只不過做30年嗰啲，就唔係講緊做唔做到生意層面啦。人哋做得30年，梗係有佢嘅嗰個原因嘅，即係話佢已經喺嗰度種根啊，佢已經喺嗰度住咗喺嗰度，佢同街坊建立一定嘅感情，即係好似你話齋嗰啲叉燒啊，俾多兩嚿你咧，嗰啲嘅鋪頭嚟嘅其實。咁嗰啲点解俾佢逼走啊？30年嗰啲逼走系咩咧？ 同埋30年可能系个铺头已经系一代传落下一代啦。 系啦， 你爸爸妈妈去同一间铺头，然后到我哋呢代又去同一间铺头。 系啦，嗱，我讲个数字先。 嗯， 超过30年，有一啲咧加租60%，有啲系加租，有个鞋业系加租45%至55%，有一个。喺哇呢、這个犀利，超过20年嘅铺头加租240%，大幅加租200%、100%、190%，30%，同埋要求重新装修，有啲就话要大铺搬细铺，即系我觉得系好离谱。嗱，呢个例子头先又话有个240%系喺边度咧？死啦，去边？加租200%，嗱，其中一个例子啊。乐华村，观塘乐华村乐惠店，专售文具家品大24年嘅乐惠店，先后抵挡97金融风暴同埋去年金融海啸嘅巨浪，人哋都顶到呢啲啦，系咪先？好啦，最后定唔过领汇嘅加租，原来领汇系咁犀利嘅， 经过 金融海啸、金融风暴都怼佢唔冧，即系啲人唔肯使钱都怼佢唔冧，系一个领汇怼冧佢，加租200%，人哋延咗超过24年，东主被迫结业，最唔舍得系多年嘅街坊情，故意低于成本价将所剩嘅货品卖出去益街坊，让街坊留住美好回忆。其实做生意啫，做生意唔系个个都十恶不赦。呢啲咁嘅老板真系同人哋建立咗好嘅感情同网络嘅时候，就系咁样逼走咗，系啦。咁240%嗰个系咩咧？好啦，新翠村嘅东京面包，呢个就系、是、新翠村经营咗约20年嘅面包老店，不敌月租由50,000元上调至120,000元，呢、這个好夸张，呢、這个真系上晒新闻。五万蚊，头先我话50,000上到去120,000嗰个要去咗边啊？系啦，50,000上到120,000，我真系觉得，即系如果你抽开50,000， 佢要卖几多个包？ 你要卖几多包？超咗120,000咧，50,000上到120,000被迫结业，所以话啲人成日话唔理政治，呢啲系同政治有关。我同你讲，即系啲人话唔理政治就系咁样有咁嘅结果。 即系简单啲，你买包买贵咗。 系咯，因为咁样你唔理政治好冇问题，佢加个包咪加贵啲，但系个老板真系有良心做唔出，同埋你睇到都唔合理啦，唔通卖30蚊一个鸡尾包咩？唔会啊嘛，系咪先？你卖啲包，你唔会咁样加到咁夸张，鸡尾包卖2蚊个，无端端变咗做6蚊个，你会唔会买啊？系咪先？你真系根本系类人类物啫嘛，系咪先？被迫结业，屋邨商场店铺空置率约50%系啦，连村内经营约20面包，我亦都系讲嗰啲啦，执笠系啦，总之又有执笠啦，总之系即系除咗加租之外，仲有其他嗰啲就系要求你装修，又或者系要求你转细铺，即系嚟去嗰几招啦，仲有咩新招拎出嚟睇下？即系我觉得系。越讲越兴即是而家我哋呢拍外景呢就即是今集都会有外景嚟讲咁耐。今日拍外景我哋就专登搵一啲未俾领会强奸嘅屋邨嘅商场嚟到睇睇究竟嗰度有啲咩嘢嘅。今日嗰条片呢都係由基基主持嘅。咁可以大家可以睇睇简简单单咁睇下感受下究竟未有领会强奸究竟係咩环境呢未强奸嘅。可能未。好咁有去片啦唔該基基。 商场嚟嘅，咁咧其实佢呢度有咩唔同咧？喺我眼见咧， 其實佢都一樣有萬寧啦、有維康啦、有麥當勞呢啲大型嘅鋪頭嘅。咁但係其實咧，佢仲有一啲小型嘅鋪頭，不如我哋去睇下。你睇下邊嗰度咧，頭先我哋就見到有一啲文具鋪啦。咁我睇到咧就比平時大型嘅文具鋪咧，相對上嘅價錢咧就會比較平，因為咧可能佢哋都係俾一啲啲屋企人啊，同埋啲小朋友去買一啲簡單嘅文具，仲有一啲酒樓啦，有一啲普通嘅眼鏡鋪啦。咁其實咧，頭先仲見到佢哋嘅鋪頭咧，其實比較比平時嘅鋪頭咧就會早啲閂門咯，可能因為佢哋都留翻禮拜日啊嘅時候咧，去大家去休息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度就比較有人情味啦。除此之外咧，我仲見到有電腦鋪啦。呢間電腦鋪雖然停咗鋪頭，但係咧佢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咯，一應俱全。可能其實咧呢一度會平過黃金，我覺得。咁咧仲有髮型屋，好經典嘅髮型屋。第一日都有個轉轉轉轉轉。而家咧屋邨咧，我發覺已經好少係自家經營嘅鋪頭，多數咧都係一啲連鎖式嘅鋪頭嚟嘅。咁咧，所以呢一度咧又有琴行啦，又有髮型屋啦，又有減肥鋪啦。咁咧同出邊嘅商場咧都好大嘅分別咯。呢度仲有啲衫鋪啊，哇！啲衫咧好平啊，20蚊啫。哇！真係勁平喎，佢真係，我估佢應該淨係做屋邨嘅居民嘅生意嘅，所以都唔會特登收得太貴。如果你喺平時嗰啲屋邨商場啊，俾領匯佔領咗嗰啲，可能已經要100幾200蚊一件，你睇20蚊，我真係邊有可能？好有懷舊風味啊！呢一度，佢有啲鋪啦，有一啲食品鋪啦，平時商場嗰啲已經係百佳啊、維康啊，好少會見到呢啲食品鋪。睇下係咪平啲先？其實我買嘢唔知價嘅，喂，好抵啊！盈多撈麵9.5有五包，百佳好似賣10幾蚊。好味啊！唔好幫襯71，唔好幫襯71，71好貴，8蚊得一包。其中一個叫做南昌飯館啊，咁咧我頭先咧都好想買啲小食噶，睇下有咩買。呢個幾多錢啊？1.5啊，哇好抵！兩個都好得意，買邊個好啊？不如兩個都買曬。大笨象嘅啫喱冰啊，好得意啊！我想試下。我想問你呢度開咗幾耐啊？40幾年啦，原來。真係大過我一個得啊！不如試下啫喱冰，好似食緊啜啜冰咁啊！其實呢個唔係飲食服嚟嘅，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啊！ 你啱啱好係，咦？搭聲啲。 我啱啱好係咩啊？ 我啱啱好，我見到佢又係夜晚拍過，好應喎。之前都是日頭嘅。 其實係。是拍到夜晚啫，即其實 是 趕不及收工嘅、 嗯， 因為我哋次次都是拍日景咧，我哋冇辦法啦。 我覺得今次好咩？ 小本製作咁咪唔打下燈啊，唔舐下啲，即係唔舐下啲日光啊，好難拍到啲嘢出嚟噶嘛。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嗯、加上其實都有句嘅，因為其實我哋好要好睇個主持嘅，因為基基都係嗰句唔知咧，呢排成日唔舒服啊。咁所以拍嗰陣時咧。他一不舒服咧，那個狀態咧就 就會差好遠，咁變咗佢影響到好多嘢，咁咁所以就都冇辦法嘅，即係 即係見我哋啲主持係幾咁勤力 嘅，係啊，我哋好勤力嘅，即係縱然可能都會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大家都要諒解一下，咁我希望係經驗啊，或者係其他嘢會慢慢會搭救翻，越做越好啦，就咁解。咁好啦，咁喺片入邊咧見到有啲咧。成40年嘅一啲士多啊，嗰啲咧， 佢仲系叫辦館喎， 係啦， 其實唔係好多叫辦館， 係啊，其實好得意啊，因為我分唔到咩叫士多同辦館，咁辦館可能係有多啲酒賣啩，俾我印象中， 一我哋揾一集講下 辦館，哇，而家仲難揾個古董啊，大佬，真係好難咯， 係 嚇，咁咁變咗咧喺我哋拍嗰陣時候，其實咧我都。系脑海中有喺度谂，有边几个商场未俾领回强奸嘅咧？谂都谂咗几个，有富山村应该系未嘅，顺利村嗰个平台应该系未嘅。咁嗰啲唔系商场嗰啲，就真系系屋嗰啲屋楼下嗰啲咁嘅物业啦。 吓， 咁仲有系南山村应该就未嘅。咁所以咧，我哋拍嚟拍去，咁后屘揾下有边个商场真正一个商场未俾领会占领咧，就系蒲康村 问嚟问去。 佢隔篱个裕明村都未被占领，因为嗰个系房协噶嘛。咁但系蒲康村嗰个就真系未被占领。咁 佢附近有个沙角村。 啊，系啊，系啊，其实我哋拍嗰时都觉得好奇怪，沙角村就系嘅， 反而系 系嘅。咁博康村同埋月明村系黐埋一嚿，即系三个村咧，其实三围一体咁滞嘅。所以咧，我喺度谂，如果我系领会，点解唔嚼埋博康村？因为冇必要咯，嚼完沙角村已经食晒啦，系咪先？唔使食咁尽啦，咁样。咁所以博康村就唔系啦，好侥幸咁生存咗喺度。咁博康村嘅居民都吓、都好彩啊！咁咧，而月明村唔系，因为我姐夫住过。月明村咁啊，以前咁我一问佢，我拍外景嗰时打电话问佢系唔系，佢话唔系咁样，咁唔系，但系佢系房协嘅咁样，咁邦村系唔系，即系唔系领会嘅，咁啊即刻就去拍咯。好啦，你见到有啲咩嘢咧？你现场见到20蚊一件衫，30蚊定20蚊一件衫，你好难想象嘅，而家系你觉得你都觉得好似翻到大陆先有嘅， 同埋个半啊，嗰个零食。个半长者搭车都要2蚊， 系咯嗰啲啦，仲有买啲咩捞面嗰啲咧，阿基基咧都几师奶下噶，识夹过价噶咁样，佢话平过 seven 啊，平过惠康咁，系啦，仲有其实有电脑铺啦，有发型屋啦，有美容啊嗰啲，士多啊嗰啲咁样，其实 多样化噶， 系几多样化嘅，即系话其实。即系你撇除嗰啲大，即系冇大藏团嘅侵入咧，原来系可以好多样化。即系话你唔会揾到一个大财团嘅演发铺进入去嘅，系咪先？你又唔会揾到一个大财团嘅电脑铺去霸占佢咯？好啦，领汇如果霸占咗呢个商场嘅时候，咁有咩大财团嘅电脑铺可以入去咧？有咩大财团嘅演发铺可以入去咧？唔会有。咁变咗佢焗住冇咗之后，咁变咗褪啲铺位俾边个啊？褪啲铺位俾啲大财团咯，大财团先租得起啊嘛？问题系咪先？咁变咗其实某程度上对小市民，即系嗰度嘅居民嘅生活模式系有所转变。譬如我本身不嬲都喺博康村剪发噶啦，系咪先？我又要嘥多少钱去尖沙咀嗰度剪个靓发，系咪？又或者我买电脑一定要特登走去搭车去旺店嘅，咁变咗生活模式系有好多嘅转变，真系。 同埋即系当区嘅居民个选择都少咗啦，即系譬如嗰阵时有听嗰啲街坊讲话即係有啲人係攞綜援嘅，咁佢可能係去個商場，以前有啲10几蚊嘅飯嘅，但係領匯入咗去之後咧，佢可以選擇嘅真係冇乜啦。佢話食個午餐都要40-50蚊嘅，咁佢以前會趁食飯嘅時候咧出去行下嘅，咁而家都冇啦。食飯嘅時候佢都係匿喺屋企，咁其實對該區個市民個生活嘅模式都有轉變啦。咁同埋我都想提一樣嘢咧，就係、是。即系你睇翻领汇咧，佢哋个公司嘅简介，即系佢提到佢哋嘅抱负啊、使命同埋信念咧、我想读几句俾大家听一下嘅，即系佢就话佢要履行下列嘅承诺啦，同持份者共建关系，咁咧包括呢个优质服务、物有所值、结伴社区、合作无间。 其实呢啲系好空嘅， 系啊，跟住其实我都想问，即系佢个社区系。是怎样的呢？即是他眼中的社区。是啦。 但其實事實上呢，佢眼中嘅社區，即係其實阿媽係女人嘅啫、嗯。即係你話好嘅社區嘅話，咪係你頭先講嗰幾扎字係咪先？但係最吊鬼嘅一樣嘢就係咧，我哋依稀記得舊年2012年3月嘅時候咧、嗯，其實領匯係有一啲好令人覺得好搞笑嘅嘢，就係、是、一啲所謂宣傳活動啊。領匯就舉辦咗，嗱你應該好多人都會記得，領匯就舉辦咗一個叫滋味領匯嘅活動。咁呢就揾咗阿阮小儀同埋阿纪晓华做一个代言人，咁咧嗰度咧就有啲咁嘅宣传，即系宣传口号叫做咩寻味生活啦，系、嗯、好似系咁样，因为我揾唔到嗰个真正嗰、那个名，我真系唔记得咗。但系太，因为有太多恶搞版本啦。咁啊、那個，嗰个 Facebook 咧就开个专页，就叫做发掘地方。号称发掘地方食肆的隐世美食、嗯、追寻昔日味道，我真的想是不是想拍台真的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有已经有不少网民注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网民就乘机就说领会就是你令到啲食肆先后倒闭，然之后你叫人怀缅，系咪即系猫哭老鼠先嗰件事？ 好搞笑。 系啦，猫哭老鼠噶嘛，啊、即系猫老鼠，即系你捉只老鼠，只老鼠死咗，个猫喺度喊咁样，其实系好搞笑呢种行为，根本变咗好假，所以咧就有好多人系做咗啲恶搞啦。咁嗰啲恶搞咧就太多啦，即系譬如咧个海报咧就都系有阿小儿同埋纪晓华喺度嘅。但是叫我们的寻你老味，咁呢、這个呢、這个希望我唔系讲紧粗口啦。咁寻你老味咧，之后咧就有啲咩老字号咧，咁样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又将领会嗰个 logo 改咗做冚家，系啦，the link 咁样啦，又或者系我们的清长时光，即系我觉得好二次创作。你谂下喺一个咁嘅政治社会环境，点可以忽视咧？系咪先？二次创作，你可能简单一张图已经系令到人哋明白 个意思， 系啦，好表达到个意思，同埋啲人会觉得。都系好过分，即系啲人会充分咁明白到，系你领会搞到我哋走咗，系你领会搞到我哋冇咗昔日嘅香港嘅风味、气味，或者系一啲回忆嘅， 系 你哋领会搞到冇嘅，而家你叫我哋寻找翻。昔日味道， 佢哋揾翻昔日想睇开嗰间铺头啊、医生啊嗰啲都揾唔翻， 咁咪假咯，系咪先？成件事，你话点可以？啲人点可以唔讲粗口？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好搞笑咯，所以咪仲话咩喺张江上一村有间小店，网页上自夸有30年经验制作嘅煲仔粥，但系上得村只系入伙14年啫嘛，嗰阵时，咁所以系觉得好搞笑的一样嘢咯，咁嗱，網民咧嗰陣時咧仲話咧有個尋你老味，頭先講咗一個專業聲討領會啦，一日之內已經有超過2000人去加入嘅。另外又喺 Google 嘅地圖上面標注住有咩領 物業租到你， 即係頭先個地圖啦，即係嗰啲領會收購組嘅，真係太多啦，真係變咗除咗尋你老味之外，仲有係好多改編成咩害人尋味啊！即係呢種諷刺性嘅一啲標語咯，咁即係我其實覺得成件事係你俾人惡搞係抵乜死，係啦。咁呢個店鋪頭先講到呢個店鋪類型發展啦，其實咧。領匯除咗逼走啲商户，咁啊影響咗啲一間商場嘅店鋪類型，一間商場嘅店鋪類型就影響到佢嘅發展同埋嗰個社區面貌，甚至係一啲保育啊，或者係一啲人嘅生活嘅問題啦。咁我唔知你喺現實中有冇印證到一啲啲啦，又或者有冇同啲老人家傾偈嘅？ 有嘅，即係之前其實同過一啲有一個舊區嘅老人家傾過啦。咁其實佢就講翻話啊，以前咧未有起商場之前咧，咁佢同啲鋪頭嘅關係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佢直頭咧叫個鋪頭嘅老闆，可能叫佢三叔啊、四嬸啊咁樣嘅，即係 六叔啊。 係啦，即係佢未必同佢有真係有親戚關係，大家係熟到咁樣嗌佢嘅。跟住佢一嚟到就知道佢要嗌咩噶啦，跟住同埋佢係 即係好好好記得嗰種嘅味道。 哦，呢啲係感情咯、啊。 係有感情，佢就係有講。 甚至阿三叔會介紹佢個女俾佢識噶嘛，咁啊變咗親情啦呢樣嘢係咪先？ 係 係啊，係咯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去到最後，我哋其實都係、即係領會上市已經成為咗事實啦。點樣去改變呢個現實咧？又或者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咧？究竟你有冇諗過有啲咩可以改變呢個現實嚟做啊？ 我自己覺得，如果從一個消費者角度，你就即係你可唔可以喺你揀消費嘅時候，你去啲咩鋪頭度買嘢咧？即係可能你會唔會幫翻啲小商户，支持一啲小商户，而多過去一啲大財團嗰啲地方買嘢？ 你講講下，真係眼泛淚光，我都係。即係唔係？其實事實上我有啲朋友係開始去盡量去避咗一啲大商户，唔一定話幫襯小商户，係避咗啲大商户。咁、然之後就令到自己個良心好過啲資源。 會唔會有 啲 避無可避？ 如果自己係避無可避有陣時，但係如果你自己身體力行嘅時候，其實久而久之，佢哋損失可以係慢慢咁樣增加嘅。咁變咗佢，咁變咗大商户越嚟冇人幫襯嘅時候，自然會冧噶啦，係咪先？即係當然呢個係好久遠嘅問題啦。 同埋要即係要大家會團結。 冇錯，同埋領會，你問我，其實呢啲係騰騰瓜瓜輪騰嘅問題嚟嘅，即係話一個政策問題嚟嘅。一個政策咧，即係話你就算好啦，政府回購翻你會又如何咧？佢唔係民選噶嘛？呢、這個政府係咪先？好啦，政府應該要回購翻領會，然之後嗰個政府要變成民選，然之後由人民去決定究竟嗰個政策左而右而，一定係應該嗰啲租加幾多減幾多咧？嗰啲咁嘅先至係最好，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咯，但呢個喺呢一步冇可能，所以其實啲人話唔理政治，其實係一定要理政治嘅。呢啲嘢又係關政治事咯，唔好話我成日樣嘢都諗到政治咯。好啦，跟住之後咧，下一個節目咧都係好政治嘅，即係我哋因為要夠鐘，啲人開始圈我哋啊，我哋開始要聽鬱敏踩場啦。咁下個星期嘅香港製造再見面啦， 拜拜。